2003年12月，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，心里面痛了一痛，面上未找不到适合的表情来表达我自己。做完嘢之后，我自己揸车回家，觉得特别冻，原来冬天已经嚟咗。飞出生死峡谷，轻卸身躯的包袱，余闲来沉睡了，一觉苏醒多舒服。为求旁人别哭，加重不必的伤痛，让我轻轻松松活到这一分钟，长到异地另做美梦。北风开始急促，紧记多加添衣服，如能全明白我，总会将爱相征服。神游无涯时空，千里可一刻飞纵，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射空隙，今天可好好的休息。灵魂仍然在飞，想找青葱的一片地，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告飞，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，如逢炎和天气，亦有一番风光细味，潇洒再见世界，在这方的知己，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，即使远离。一路上我见到的人或者架车，特别觉得孤独，打开心机只是重复报道你离开的消息。我望出车外面，觉得好黑，真的很黑。灵魂仍然在飞，想找青葱的一片地，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，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，如逢炎和天气，亦有一番风光细味，潇洒再见世界，在这方的知己，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，即使远离。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，终于我都回到家了。你呢？北风开始急促，紧记多加添衣服，如能全明白我，总会将爱相征服。神游无涯时空，千里可一刻飞纵，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射空隙，今天可好好的休息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人生就是这样的，总是有起起落落的，生活里面总是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，当不开心的时候过了之后，开心的事又会再发生的。在2005年呢，在我家发生另外一件开心的事，就是我第二个女儿出世了。今年2007年，大家很简单都可以计到，现在两岁多了。我女咧就相當曳，又蠢，激死我！激到我啦！佢當然啦，而家仲未識走到我面前咁樣，爸爸爸爸，點解你唔識歌俾我？咁既然佢唔識問啦，我當然亦都唔會寫啦。 等佢真係識問我嘅時候，我咪寫咯，係咪先？咁啊，但係喺我錄我嘅最新嘅國語大碟嘅時候咧，咁我錄咗只歌咧，明明係講一個男仔咧喺度啊，期待一個佢自己中意咗好耐好耐嘅女仔，咁啊呢份愛情已經嚟到佢身邊啦，嗰份期待同埋嗰份心情。但係我自己錄音室裏面錄歌嘅時候咧，錄咧就覺得喂，點解會講緊我喺度等緊我細女出世嗰陣時嘅心情咁嘅咧？咁啊，所以話情歌呢樣嘢咧，喺啊唔同人嘅口裏面唱出嚟咧，可能會有唔同嘅感覺噶。咁啊，既然我未寫歌俾我細女啦，咁我姑且咧就將呢只歌頂住檔先，咁啊送住俾佢先啦，係咪先？咁啊喺呢度咧，亦將呢只歌送俾大家，在你身邊 ，thank you。